佢個道理咧就好多。咁啊，除咗上文所講所謂出征、顯示、勇士、靜默，以及接嘛呢五種嘅意理之外咧，咁啊仲有咧好多意思嘅。嗱，例如經就係藥嘅意思。咁啊，凡係有病嘅人，佢睇醫生啊。咁啊，如果佢依照呢個良醫所開嘅藥去食咧，咁啊身體就得以健康。咁啊，譬如一切眾生係有煩惱病啊，咁啊，若是佢宿生嘅善根成熟，能夠直佛聞法，依法修行，以法藥啊消滅佢呢個煩惱病。法身從此得以健康的受用常落我的，所以經呢是如同藥。那麼經呢是安樂儀，凡是依經修行者所依因之果，從此諸惡莫作，眾善不奉行，那麼現世不會消這個患疫灾祸，消灾延寿，如意吉祥。咁啊，日后生于呢个善处，所谓佛国天堂，乃至究竟解脱，系永得安乐。咁啊，经咧就系威德义啊，就系修行人若是依教修行，有大威德，所以嗰啲诸鬼邪魔啊，都悉皆远避，唔敢为非作恶。所以经常讲，佢话有此道地，悉皆消灭，佛意柔顺，成劫界地，诸恶灾场永不能入啊！咁啊，经中既然显示呢个神咒有如是嘅威德力。当知经的力量威德亦复如是啊，所以金刚经云：嗰个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啊，就即为有佛。咁啊，凡系经典所在之处，咁啊即是系有佛啦。咁啊，佛系威德具足，佛所说嘅教法啦，能够消灭呢个邪魔妖怪，所以经呢就是威德义。咁啊，经呢就是庄严义啊，就是话依经修行能够得到福，为二种庄严。嗱，咁啊，本经讲念佛之人就如焰香气啊，此则名曰叫做香光庄严。咁啊，香庄严就福德啊，光庄严就系智慧。咁啊，念佛嘅人具足啊福德智慧二种庄严，虽知道依经修行啊，亦系一样具足福德智慧二种庄严。所以经咧就系庄严义。咁啊，经就系稀有义啊。法花经讲，佢话诸佛的于世系圆圆的直如难，个正史出于世啊，个说是法亦难，不能说是法者个诗人亦难啊。个譬如幽桃花，一切皆外牛，时时礼一出。咁啊，赞法花经系稀有，咁啊亦都系赞此经啦，系稀有啊。所以此经的偈颂里面讲，他说是名妙如花。那么此经呢，那么既然亦名这个妙如花了，那么此经的道理啊，就与法花经呢是相同。因为法花经所谈是诸法实相啊，那么此经所显的就是究竟必故首灵炎王。咁啊，所谈嘅理以共呢个名咧，都系以《法花经》咧系相同。咁啊，《法花经》就以一定因果为宗啊，因系一定之因， 所证的是一性之果，咁啊，此经咧就以不生灭为本，修因为宗。咁啊，因不生灭，果亦系不生灭。咁啊，修行嘅重要啊，亦与法花经同。咁啊，若是有人受持法花经，举手低头，都皆得作佛，成无上道。咁啊，此经为圆满菩提，归而无所得啊。咁啊，正果。亦与法花经同，咁啊法花经参圆说妙啊，与此经亦系相同，同独系稀有，系难得难闻之法。咁啊，始终咧有个问题，咁啊其他经典啊所显示嘅妙理啊，咁啊未必一定咧系与法花经系相同，同是大乘理。咁啊，點解一切諸經啊都名為叫做稀有咧？咁啊，因為《法華經》裏邊講，佢話譬如大運係如一未雨啊，佢潤於人花就覺得成實。不雖然所說係不同，但係結果咧係同歸一性啊。所以不但此經稀有，一切佛經啊亦都係稀有。咁啊，經咧就係、是、出生義啊，所謂經者即是係波耶。咁啊，波耶有七子喎，所謂諸佛、菩薩、如國、阿羅漢、阿羅行、斯陀行、須陀洹。因為波耶係為諸佛之母啊，能夠出生聖人，亦能出生一切安樂法。咁啊，以上咧。就是若这个义理来到解释的经字，那么经之一字，那么亦可以用譬如来到解释的，那么经就是譬宝王，那么有一种宝叫做摩尼宝珠，此珠能出生一切珍奇异宝，那么譬如我们如果已经修行所谓求禅定是得禅定，求智慧是得智慧，求佛果是得佛果，求生极乐得生极乐，一切所求都皆得满愿啊！如同咁摩尼宝珠一样，能出生一切珍奇异宝，所以经咧系如同宝王。咁啊，经就譬如呢个周王啊，在《金刚经》里边讲。他说我所说法是如佛语者，因为众生在这个生死海中漂流，若是依经法修行啊，就好似在这个大海中得到一只船佛一样，那么能从这个生死此岸到我们经过这个烦恼中流，到达这个涅槃彼岸。那么经就如同日月，咁啊日就能破暗啊，月能够令我哋清凉，咁就譬如行者依经修行啊，能破一切嘅烦恼暗啊，使我哋得到解脱清凉。咁啊经就譬如镜，咁啊镜咧就系我哋每一个人啊。日中所不能少一种的用具，因为我每一个人每日都要梳洗整理一下每一个人自己的外表的仪容，所以镜的功能它能够治人的这个肥瘦，以及这个气色好丑，亦能够帮助我们修饰我们这个外表的仪容。咁就譬如一个修行者，若是你读佛经啊，咁你就知道我哋每日所行所做是否咧合理啊？我依经修行，我哋就了解到我哋所行系邪抑或系正啊，系善抑或系恶咧？咁啊，如果我哋依经修行，发觉自己我哋嘅行为系邪系恶。咁我哋快啲咧就要远离，从今改过啊！ 咁若是我哋依经去修行，发觉自己咧一言一语都系属于正，系属于善，系合乎佛所说嘅教法，咁我哋就快啲咧要精进。咁啊，于是依经修行，明白呢个邪正善恶啊，使到自己唔会走错路，咁就明为佢嘅经如同镜啦。咁啊，经就如同水啊，咁啊，水嘅功能咧就系、是、能洗净一切嘅污糟邋遢啦。我哋依经修行咧，就系、是、能够洗净我哋嗰啲烦恼垢啊，因为经如同清水。咁啊，能洗净我哋嘅烦恼垢啊，清净我哋嘅心田。嗱，咁我哋学佛嘅人咧，大家都知道，所谓有呢个大悲咒水。咁啊，呢个大悲咒水咧，如果持大悲咒嘅人啊，佢真系持得很切，佢持得好嘅。咁啊，的而且确呢个大悲咒水咧，咁啊可以真系消业障啊！亦可以解除我们的病苦。从前有一位老修行，他真的持大悲咒持的水都稳的。那人家有什么奇难杂症，尤其是有钱人家，那很多那些奇难杂症医生都没办法的了，那有钱都莫奈其何。那这个老修行呢，他因为持戒的清净，咁啊，戒清净故，佢持大悲咒亦都很切。咁啊，嗰啲大悲咒水一饮啊，咁啊，乜嘢奇难杂病都好晒喎。嗱，咁啊，我哋好多人都从前啊，都去过顶湖山嘅。咁啊，我本人咧，咁啊，嗰啲上祖啊，咁啊，亦都系出身于顶湖山嘅。咁啊，大家咧都知道顶湖山嘅大悲咒水啦，亦都好出名嘅。咁啊，一般嗰啲功德口啊，同埋上山做功德嘅人啊，咁你想大悲咒水就得，好简单，一程油你就换翻一程大悲咒水啊。咁啊，就证明整湖山嗰啲大师啊，拜呢个大悲忏啊，咁啊拜得很切，所以嗰啲大悲咒水咧，亦都有呢个三宝加持。若是饮过之后啊，咁啊，足可以将佢消开延寿啊，系免难吉祥。咁啊，大悲咒咁啊，亦都系佛说噶，咁啊，亦系经里边所摄嘅。咁所以经就如水，能够洗尽啊我哋呢个自心嘅烦恼垢。咁啊，经咧就如同一条路啊。咁我哋依经修行，能够历五十五系真菩提路。从始至终啊，于其中间都永无诸位曲折，直达菩提之家，成等正觉。所以经咧就譬如路，咁啊经就譬如门。我哋欲想登堂入室啊，第一步就要入门，要经过呢道门啊，先至可以登其门而入其奥啊。我哋依经修行，亦复如是，能使我哋从自性啊，直成无上菩提。所谓十方薄伽梵，即系露涅盘门。咁啊，十方诸佛都依此法修行啊，我登堂入奥啊。若是我哋亦能依此经法修行啊，咁啊，亦可以咧成就无上菩提道。咁啊，以上咧。就是若这个譬喻来解释的经字，那么有必可以用所谓教理行果四个字来个解释的。第一就叫做教经，不佛在日世的时候，那么佛呢就金口说教，那么所说出的就是音声，不过音声里面呢有这个甚深微妙的道理。咁啊，个说教系从口说出啊，咁啊，以个音声嘅说教，所以貂陈如等五比丘同埋诸大弟子啊，都系闻佛嘅音声言教而得以悟道，咁就以呢个音声为教体啦。 所以本经向下都讲，佢话此方真教体啊，得清净在音闻，你欲出三摩提，得实以闻中入闻。咁啊，到咗佛灭之后，咁啊，诸大菩萨、诸大弟子结集经典，咁就以呢个王卷赤作流传三藏圣教嘅。咁啊，属于呢个文字就为教体啦。啊，咁啊，现在我哋听经或者讲经或者诵经啊，或者拜忏咧，都系对住呢个经本啊去听、去读、去拜、去研究。咁啊，经典成本嘅系属于呢个文字之教啊，所以佛灭道之后就以呢个文字为教体。咁第二就系理经啊，就系、是、经中嘅文字，佢所传嘅甚深妙理啊。例如本经所讲嘅所谓常住真心、性性明体，或是三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啊，乃至是宝明妙性等，都系从呢个文字之中啊。佢就顯示呢個甚深嘅道理，咁就名為叫做理經。第三就叫做行經啦，咁啊就依經修行，咁啊可以咧得到解脱。如同經中所謂二十五性啊，於呢個四科七大之中，咁啊隨依一法而修行。都是念这个大佛的理啊，从性起修，乃至个本经四种的清净明慧，以共坛场持咒等，都是属于依经而修行啊。咁啊叫做行经。第四啊就是果经啦。咁啊，既然我哋读经明理依理起行。咁啊，當然咧就可以得證呢個無上菩提佛果，而經中嘅二十五性啊，於呢個四科七大之中各層圓通，證明圓門門都可以入道啊，化化的歸真，乃至本經話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啦，通明就果經。咁啊，經就係能傳。依教啊，咁啊，经中十卷嘅经文、理、行、果，都系属于经中所传嘅道理。咁啊，此方佛土，由于众生根性暗钝故，唯有呢个声、色、法三种尘相啊，得名为经，乃而标尘而尊者。咁啊，闻佛开示四世佛嘅音声而得以正道。嗱，阿难尊者及诸大众啊，前三卷闻佛开示四科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而得到开悟，所以与诸大众啊，各各自知一心遍十方。又或悟知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圆心，咁啊乃至文殊师利菩萨说咗呢个圆通偈之后，阿难合诸大众天龙八部啊，有学而成，合于一切身法心菩萨，咁啊其数都凡有十行菩萨，皆获本心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唯有正比丘尼呢个别正阿罗汉果，咁亦有无量众生啊，不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咁啊，有阿难及诸大众嘅得蒙如来开示密印多山罗喻嘅天文此经了义明目，顿悟慈罗嘅修正性慧真相妙理，心里虚盈。斷除三界修心，都六品離世煩惱，又或是諸大眾一切普獲金剛三昧。咁啊，如是嘅經文都係證明啊，在會嘅大眾 文佛开示的阴仙言教啊，而得业而道正果，咁就说明呢阴仙啊就系为教体啦。咁啊，阴仙呢个仙尘呢就系为仙噶喎，即系文佛说法嘅阴仙言教，依修行而得悟道。咁啊，亦都从前啊，有一位古德。咁佢就去外边参学啊，咁佢有人就经过呢个街市，咁啊街市里边当然好多人啦，啊买菜啊买肉啊，咁啊总之系嘈嘈吵吵嘅。咁有个老太婆咧，佢就去买肉啊，咁啊买肉啦，老太婆或者系腌尖啲啦，咁佢去买肉，但系佢所买肉都唔系好多，如果佢系买得多啦。咁啊！呢個豬佬都或者就下個大生意啊嘛，但係佢所買嘅又好少，但係佢哋好厭尖啊！一句又話要靜啲，兩句又話要靜啲啊，三句又話要靜啲靜啲嘅瘦啦，等話最好全部係瘦嘅，一啲肥都冇。咁啊！呢個豬佬咧嘅放豬嘅，當然啲脾氣就唔係幾好啦。個心一諗，咪個個都要瘦肉啊，嗰啲肥肉點推銷啊？咁佢当时嗰啲火气就嚟啦，将个张刀一拍，佢话哪一块不正啊？咁啊呢个买肉嘅老婆婆忽然吓到跳起啊！可是呢位老修行啊，啱啱经过，咁听见左一拍，跟住一句哪一块不正啊？啊，佢因此就悟道啦。咁都系属于呢个阴性而悟道啊。咁啊，亦有呢个香严祖师。他本身是一位大法师，不但能言善辩，他亦有很多的著作，但是后来由于所谓一句念佛是谁，所谓父未生以前哪个是我自己的本来面目，那么这个问题他始终都参不破，他即使在他自己这个著作这个所明白那种道理里面的寻求呢，他都无法只得寻求得到啊所谓念佛是谁这个话头。因为念佛是谁纯粹是一种修养的功夫啊，不是说在这个文字那里只能得得到的。那么你若是没有这样的修养啊，功夫没到家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的。咁佢哋自己生嘅惭愧心啊，佢就离开呢个维山，去到呢个南洋中国之嘅地方咧，就当源头，咪当源头种菜啦。嗱，咁佢堂堂一个大法师啊，咁佢真系提得起，啊，佢放不下噃，咁佢咪就要参究呢个问题，佢就响呢个南洋中国之嘅地方啊，当呢个源头啊，即系种菜。咁而种菜就要挖地咧，咁佢有一日咧就挖到一块瓦片，咁啊晾住嗰个锄头，咁啊当然咧佢就要弯腰啊，咪执起呢块瓦片咧，顺手就向住呢个外围啊一肥，咁啊掉出去啦。咁啊咁啱佢呢个外围咧有好多竹树啊，嗰块瓦片一掉，啱啱就碰到一条竹。咁啊！突然间咧，瓦片啊飞到呢个竹身度咧，咁啊，当然有一种啦一声嘅音声啊发出嚟。咁啊，我哋呢位香严祖师，佢就闻呢个接竹之音声，佢就开悟啦。所以佢一手计啊，佢话一击就望所知啊，佢话更不打羞耻，个动容都扬古路啊。不过跳弦机，我话处处嘅沉中积啊，先识昂威而嘅诸方学道者都含义上上机啊，咁啊从开悟啊，咁明白咧乜嘢叫做念佛是谁啊，乜嘢叫做父母未生我以前叫做本来面目，就等于话佢将个桶底打破咗啦。咁啊，到此大彻大悟，所以古德讲咧，佢话溪声不尽是广长舌。咁啊，溪声咧就系呢个山坑啊， 那些溪水的音声都可以令人开悟啊，出广场舌相。咁呢种咧，就以呢个音声为架体啊，因音声而得以悟道。咁啊，佛悟道之后就结集成经咯喎。咁啊，我哋藏经里边咧，千千万万咁多，咁啊以色尘啦为教体啦。因为每一部经都是文字，而所写的啲字都是黑色的，咁啊属于色法啦，系一种颜色啦，咁属于星尘咧，系为经啦。有眼者都可以见得到啊，有眼嘅人都可以受持读诵。嗱，例如智者大师，佢就读《法华经》而悟道啊。咁啊，永嘉大师，他就读这个《维摩经》而悟道，本经的优波尼沙陀尊者，他就观这个不净相而悟道，都属于这个色尘。同时有一位叫做灵云禅师，他有一次观到那些菩花盛开，他忽然间就悟道了。他悟道之后，他自己就说了首偈，他说三十年来的沉淀下，几回落叶的又抽枝，自从得见桃花后的直至如今的更不如啊。咁啊，因见桃花悟道而明心见性，咁亦系属于色尘啦。咁啊，有一位道生禅师，佢有一次过水啊，咁啊，佢过水嗰阵时咧，佢就睇到自己水上呢个影子，咁佢一见到自己呢个影子咧，佢就开悟啦。咁啊，因此佢讲，佢话彻地从他命，都迟跳与我疏。佢话我今独自往，都处处皆同佢。佢今不是我，都我今正是佢。只需怎么回的方得见而已。咁啊，又有古德咧。咁佢夜晚读经，咁佢点解盏油灯咧？咁佢条灯芯已经烧到霉啦，咁等于话个灯芯霉啦，嗰啲火就唔够光啦。咁佢就想熄起嗰啲油芯咧，咁等嗰啲火光啲咯。点知佢一熄起嗰啲灯芯咧，嗰啲火突然间光猛啲啊，佢就开悟啦。所以佢自己说咗首偈啊，佢话熄起灯来的是火啊，咁啊渐渐山河万朵，跟住回头撞着圣灯，咁就几乎当年错过啊。咁啊，以上都系属于啊，因为呢个色尘而悟道，以呢个色尘就为经啊，所以话生色都无非清净身啊。咁我就放完口，咁到达下边台咧，咁其中咧就系召请啦。咁等于话咧，我哋上半场啊，又为佢皈依，啊咁又为佢啦吓说法。咁所以到下半场咧，就召请啊，咁请嗰啲亡灵咧嚟到啊，咁受食啦。咁其中有一段经文咧。他就说远观是山有色，近听是水木声，他说春去都花还在，人来了不惊，那是什么呢？即是说你远看这个山好像有颜色，山就很有色，那些树木都是青青绿绿的，有些花红，有些花是黄的，所以远看呢这个山啊，它有种种的颜色，但是近听就水无声，咁就睇到呢个山坑水，咁但是啊，你行去听下咧，啊，嗰啲水啊冇音声嘅，咁春去花还在啊，我哋通常讲所谓春天就百花开放，到到呢个秋天啊。都百花渐渐的谢落啦，因为开始入冬啦嘛，咁啊万木以及花草都渐渐枯谢。但系春天去咗，等到秋冬来咧，嗰啲花草咧 咁仍然咁茂盛嘅喎。但系人咯，就了不精啊！你睇见有雀仔咧，你想话走埋去捉佢咧，佢唔会走喎、啊。你唔单话唔捉佢咧，佢行埋去啊，佢都唔会走。咁啊，以普通人所讲啊，呢个行埋去捉只脚就实走嘅，但系佢又唔走嘅。咁啊，呢四句话系乜咧？就系、是、一幅画。我哋平常画一幅画，咁啊有山就有水啊。咁啊，亦有种种个树木，咁啊，亦有雀仔人物。咁啊，由于佢系一幅画，所以我哋睇到佢咧，虽然有色啊，但系全是系假嘅。我哋睇到佢有水啊，边时会有阴性啊？就由于佢系一幅画，咁啊，当然冇呢个时间限制啦。所以一年四季啊，都系咁茂盛啊。咁啊，由于嗰啲雀仔系画嘅，咁啊，当然你人来佢唔使惊啦，唔系真雀仔啊。啊，呢幅画嘅意思咧，即系话一切世事都全属系虚假，冇一样嘢系真噶。世间上嘅事事物物都系因缘所生化啦。咁啊，缘生之化。是本体性空的，不是因为空故，那么必须有这个外境，那么也必须有这个事事物物，必须有这个人人我我，是是非非呢，那么一切的事物彻底幻化，而同这幅画。好了，那么我们放完口超路那些仙人，咁我为乜事我哋说呢四句话咧？咁我哋超度佢个目的，就系知道佢罪孽深重啊，所以堕于呢个恶道。咁我哋就诵经或者放完口就超度咯噃。咁啊，而得佢点解佢会堕落咧？就因为呢个我执嘛，有呢个我执重，咁啊，处处为我自己打算。处处都为我着想啊！由呢个我执之故，产生好多嘅是是非非、人人我我啊！由于呢个人我是非，造下呢个无边罪业，所以命中之后就堕于呢个三恶道。咁啊，幸好佢仔仔孙孙啊，明白呢个恶因恶果嘅道理啊！咁啊，请啲法师为佢诵经，咁啊放完口就为佢超度。咁啊，既然由于佢一切嘅过啊，在一个我执，批唔破一个我字，所以我哋现在放完口啊，咁啊，在呢个读疏之前，未曾啊读呢个亡者呢个名字之前，我哋就先讲四句话。佢话圆观系山有色啊。身轻得水无声啊，春去得花还在，人来系了不惊啊。咁啊，若是外省嗰啲家似金刚上师咧，佢念啲四句话，用嗰啲书腔啊，旧时嗰啲读书人啊，嗰种摇头摆脑咁音声读出嚟咧，而嗰个喉咙好啊，咁啊呢四句话念出嚟咧，都几好听嘅。咁啊，唔单话好听啊，所谓意义深远啊！既然一切嘅事事物物都如同呢个画里边啊所写所画嘅一样啊，彻底幻化。咁啊，既然一切画都系彻底幻化啦，咁啊，我哋呢个我心亦都系彻底幻化，就等于话我哋而家请佢嚟。就希望佢能够听到呢四句话呢，知得呢个我见系如幻，亦都明白从前啊，因为我见而做下罪业堕于恶道。咁啊，今日啦，庆幸啦，佢嘅儿孙请嗰啲法师嚟为佢做先数啊，咁佢从此了解到，既然万事万物啊，都如同画中嘅景象。彻底虚妄啊，了不可得。 咁啊，令呢个亡者啦当下悟得呢个原生无性嘅道理，诸法本性空寂，能与呢个波野妙理相应，咁啊，从此就得到解脱啦。咁啊，呢种咧，咁啊，亦都可以讲咧，属于呢个色尘啊。而得而悟道，若是落个正在念得四四正正之时，就属于呢个音声为教体啊，令呢个亡者听到咧，亦都得而悟道。所以话色尘为经咧，就叫做三色都无非清净身啊。咁啊，若沙若色都系清净法身，可以显示我哋嘅本性。咁总而言之，不论係根尘诸法啦，一一都係本如来藏，妙真如色。咁此性不可变，法可诡，所谓本全体，即是係理经啦。当然亦都包括教经以共行经啊，所以一一法中能见大佛整理。一一法无非都是如来物因修正了义啊，一一法都是无非诸菩萨万行首灵言，所以本经的经题就叫做大佛顶是如来物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灵言。咁以上呢就将呢个经题包括呢个通文嘅经字，亦都包括呢个别题啊，大佛顶首言，咁啊亦都是咧五重言义之中第一释明啊，已经咧系讲完。咁啊五重言义嘅第二种啊，就叫做显体。嗱咁啊释明属于呢个能传之文啊。始终的显体呢，就是指示名下所传的重要的道理啊，亦是显示一经主要的理论，就是想令这个学者用一切的修行人所谓寻明的吉体啊，亦如同是因子见月，因为标子欲想呢令他啊得到这个真言，就是说明啊，我们释明之后就应该要显体明白一经的理体啊，才可以全性起道以修合性。那么显体体就有大小乘之分，那小乘经就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涅槃寂静嘅三法印咧系为体，咁啊具体三法印啊，先至可以证明此一部经咧系佛说。但系大乘经典咧，就同以一实相印为体，但系呢个一实相印咧，就有好多种唔同嘅名字，例如花经称佢为一真法界啊。法花经叫做一佛性，名叫做书法实相。咁啊，维摩经啊，就名为不思一脱，亦名叫做不二法门。咁啊，波野咧就称佢为一切种子，亦名叫做实相波野。咁啊，圆觉经啊，名为叫做圆觉妙心。梵网经咧，称佢为本源自性性。涅槃经啊，叫做常住佛性。咁啊，虽然名字唔同，但系本体咧系为自一性。咁啊，本经嚟讲咧，所谓显体嘅道理嘅经文咧系最多啦。嗱，例如第一卷，咁啊，佛一同阿难讲啊，作为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不皆由不知常住真心就性净明体，咁由阿难自责，佢话当由不知系真制所伪，咁啊呢个性净明体以共真如实际之所伪啊，都系属于咧呢个不生不灭嘅体性。咁啊在佛开示 第二本裏面講，今日無始菩提涅槃是圓清淨體，又何況清淨的妙淨明心，淨一切心而是無體呢？咁説明呢，我哋有呢個不生不滅嘅體性啦。咁啊，安自己講啊，佢話良由不知，直常心性。有佛阿難講啊，佢話吾今為以變大法號，佢欲令十方一切眾生啊獲妙微物，正正明心得清淨。咁啊，有第二點，我雲何與等啊，係為失本妙圓妙明心，是保明妙性，又说本是妙明无相菩提，正如真心，又说与等经文合列无色，不能空白啊，清净实相，又说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咁啊，在第三卷呢，亦都讲啦，佢话故我今时为一开始啊，第一二世啊，又说亦令当来修乃圣者通达实相。咁啊，在第四卷啊，就话普为智慧啊，宣性而宗，系真性而性。咁啊，又话一性直灭上地，又话故法真如，咁妙觉明性啊。咁啊，话普觉真心系各各圆满，又话正正明心本质法界。而在第六卷呢，佢话国海性情圆，是圆情各圆妙，又说事则圆真实，事则是通真实，事则是常真实。咁在第七卷里面讲，佢话妙性圆明是离诸明相。第九卷里面讲，佢妙圆明无作本心，又说本觉妙明各圆心体。咁在第十卷呢，都话依列盘天，张大明悟啊，又话精真妙明，本觉圆净。咁啊，于是等咁多个经文所说咁多种嘅唔同嘅名字，但系义理就各有所取啊，或者取直照相明，或者取空有圆显，或者但若咧系相离，或者咧系但若相即，或者兼明遮照，或者直指本体，但系佢呢个体证都系一种啊，而且独取本有嘅性德为体，绝对咧唔取呢个修成，因为若兼有修德，就属于呢个中庸啊，唯有呢个性德是不生不灭，即是本经所讲这个大法顶礼啊，是为不生不灭的本性。咁啊，若是我哋明白呢个性德啊，咁啊修德就自然显露，因为类离性就无修可得，所以显体之后先至可以明中用。咁啊，而显体方面呢，就是特别啊，系取呢个本来具足嘅性德咧，系为啊呢个体性